嗱，好多人话香港同鸦片战争嘅关系好密切，冇鸦片战争就冇今日嘅香港。但系究竟鸦片战争嘅文物喺边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而香港坟场里边最早最早葬喺呢一幅地方里边嘅咧，就系鸦片战争里边 William Bodie 男长，就系英国战舰眼镜蛇号嘅男长嚟嘅。咁当然而家呢个石碑咧系翻新过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這個民主黨真的是票房毒藥， 即刻小五百， 是啊，就 是看著我坐那邊， 臨尾就說講兩句，嘩即刻急跌，真的 慘，不說我講是吧， 真的不說我講，即刻 call 停去廣告，真 的不要了， 一跌到15130， 嘩厲害，沒有1000， 沒有1000，阿土走了就帶了hater走 了， 哎呀，回來我想說，仍然是說回華為對香港的影響， 嗯， 一樣東西沒有留意的是什麼呢，就是現在日本就說幾大的三大電信商就排除了華為在他們的採購的 list 前面不可以用了，有多餘的東西說發現 5G 的網絡發現了有多餘的東西，日本仔就很虛偽的就是說話呢就好像不想 upset 這個中共， 不要說我不明白多餘而已，沒有說那些是竊聽系統， 沒 有說那些監控， 但多了些什麼呢，那就多了一塊魚了，當然 什麼魚先多了，就是 啦，那就韓國呢就 bid 的時候就輸了，那就大家講嚟講去，大家冇人諗下香港咧點解？ 其實而家 既然全世界都講緊華為嘅網絡係隨時可以截取你嘅通訊，嗱佢喺杜拜試咗個技術，叫做DPI 啊，唔係叫 Deep Packet 唔知乜鬼 咩咧？其實大概 就係咧，佢用我哋寬頻嘅十倍速嘅速度咧，可以你任何嘅通訊嘅數據過嗰陣時候，你都可以中間攞走嚟嘅。 哦。即中間隔有過濾網接收你嘅， 過濾接收咗你嘅嘢，係啦。咁咧就已經係成功噶啦。 嗯。 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我哋沙中線嘅 5G 嘅粉頭啊， 呢個 HKT Hong Kong Telecom 即係 CSL 啊、PCCW 啊呢啲，全部都係用緊華為嘅。嗱，我哋唔係講緊手機啊，係講緊嗰個網絡裏邊嗰啲基站啊，嗰啲基站啊，嗰啲 terminal 嗰啲技術啊，華為喺嗰邊係最犀利嘅。是全個共產黨在後面將它推向全世界 的，同埋它是即世界上是有個優勢度嘛，因為即中國地量脈搏就試到呢個5G技術嘛，做到呢樣嘢。 同埋呢就有個國家政策喺配合，呢個最重要，因為你海外呢好難由一個電信商嘅壟斷嘅。 嗯， 你好多時佢哋之所以大家互相競爭嘅關係，但係中國就唔係。中國就係呢個技術本身就係因為我相信後面係軍方嘅背景嘅話。 係即國家策略嚟，呢個係。 就係國家行為嚟嘅。呢個亦都係呢反映到在個競爭裏面為什麼美國佬會出聲，就是這樣的原因。但問題在香港了我今天我就問了觀眾，我們城寨的人說有什麼網絡就不是用華為， 調回轉不是嘛，調回轉 有人告訴我就是 Smartphone 就沒有華為的設施在裏面，但是死了，我現在就是 4G 而已，那接下來明年就 5G 的了， 唔知五 G， 其實而家用緊屋企家居，家唔係就算而家屋企而家家居網絡，屋企我屋企都用緊華為焗住用嘅。 哦 ，PCCW 嗰個光纖嘅面 ，PCCW 光纖咧就用咗華為嘅技術，就令到個速度變咗4.5G 啊嘛。 係啊， 咁你就 冇得走啊呢樣嘢， 焗用噶咯喎， 焗用噶，佢個供應商係一定跟埋華為部機俾你噶嘛。 好啦，我想問下點解立法會嘅資訊科技界嘅代表阿莫乃光先生 冇出個聲，我唔 就唔代表我哋去問下呢個通訊管理局。究竟香港人香港竊聽是有法例規定的，是需要法庭的手令向法庭申請的，你才可以竊聽那個人的。那我想問一下，現在如果 華為真係有一啲多 多餘嘅嘢係嘛？ 多餘嘅嘢喺個基站嗰度嘅，即係話香港未來嘅 5G 技術，將會全面係俾人竊聽嘅喎，俾人盜取資料 嘅 喎。 嗱，我講一個唔係鬼故真嘅事件俾你聽。 呢個唔係鬼故嚟㗎， 我講之前啊，之前即係恐怖到點樣嗰個網情啦。之前唔係有個黑紙巾嗰單嘢嘅，咪記唔記得社民連同埋即係眾志咪上個紙巾花度包黑布嘅。 包黑布 好啦。我有個朋友當場就用這個做 Facebook Live 直播嘛，他電話呢狂響一個 number 嚟嘅，就證明就是狂打給他不給他上網嘛。好啦，到他的電話 block 了這個號碼啦，然後同一個號碼轉嬲咩個數字再打嚟，是整個黑紙巾嗰個局部地帶呢都受這個電話干擾㗎嘛。見過呢單嘢。 喔、哦、這個警方做得到囉。 係啊，所以咪諗下，即係就算你用乜嘢網絡，佢個係即係已經覆蓋面去到咁樣啦。唔可以避嗰樣嘢香港人。 唔係，我問就係、是，就算冇得避都好，我都知道有冇人 有冇做啊嘛， 有冇做啊？ 嗰粒嘢咪先，嗰粒。 嗱，而家全世界都討論緊呢樣嘢啦。英國禁咗啦 ，5G。係 啦，澳洲啦， 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啊，韓國就輸埋啦。咁未來 5G 技術，我諗香港就一定係用華為㗎啦。 肯定啦，冇得避。 咁如果你話一國兩制，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當其他國際城市都話佢。是會被人偷取資料的話，盜取資料的話，這個緊急問題來的，其實作為議員應該做一個緊急提問，應該是。 但是問題是你即提這個東西之後，你立法會肯定不讓過 的。啊 神不讓 過的。哦、那你不等那些、啊、葉劉啊 說沒事的。 你衝出來用華為咯，你再過多一陣 check 一下他們用什麼手機就知道。 看他們用什麼 upload 是吧， 是啊，好像胡錫進那樣用 iPhone upload 叫人用華為咯。所以我就說了，這個是一個 real issue 來的，這個不是 speculate。即係唔係話憑空想像㗎喎、事實係一個 issue 嚟。 同埋而家即係正係小米好多機呢係有個即係 backdoor 系統㗎嘛，你手機嗰度啊。 佢可以入侵嚟㗎。 佢係即係正係你必定經過佢嗰個後門系統將啲數據上即係上傳佢自己 server 㗎嘛，呢個又冇跟進過㗎喎。冇出聲㗎喎，呢個呢樣已經係發現咗係兩三年，同埋之前就算嗰啲小米電視機呀，佢咪上網嘅，當你一插上網嘅時候，你部機入面啲 RAM 或者其他啲機能就會俾部機自己行啦，做殭屍電腦啦。係、 哦、 啊。兩三年嘅呢樣嘢 ，fans 梗係唔會跟進啦。咁就知道特首個仔喺邊度做先得㗎。 小米啊嘛， 你諗下特首選舉嗰陣時咁關心呢個同股不同權上市，冇人出聲，得我哋喺度鬧。佢個仔喺小米做，佢自己選舉嗰陣時啊鬧阿曾俊華，就話點解呢個唔批准呢個同股不同權上？結果佢上場之後咪開綠燈咯。當時根本就唔係曾俊華反對，係財金官員包括政監都反對。因為香港是沒有這個集體訴訟的幫小股民。那你容許他同股不同權，即是那個創辦人有擁住少數的股份、而是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的嘛，決策就有得放水咯。所以你說剛才小米那些 算吧，喂， 怎止小米，告訴你，你用 WeChat、你用裏面所有，我相信這些根本後面亦都是跟解放軍工業有關。 印度公司，印度已經出了一個網頁，有個 list， 有什麼 app 是有大陸，即是入面有懷疑竊聽系統在那裡的。 WeChat 是嗎？ 是大陸，已經是印度做的，印度已經有個 list， 剛剛出了新聞。 印度現在都是不給這個、5G、華為入去的。 印度 IT 不差的嘛，實會知道這件事的。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了，你香港人就 trade off 是什麼呢、當然小米手機便宜。华为手机 系平嘅，千几蚊、又靓嗰个镜头。 P20 系嘛？ 啊，类似啦，又咩影相王？ 影相王，系、我试过啦，去日本，我啲朋友揸 P20 嘅影出嚟，嗰啲相嘅质素系靓啲嘅，系。即系嗰、那个 镜头用拉架， 佢识得去就嗰个环境去影。 同埋佢好要两个镜头影完之后，再用嗰、那个即系机能计算咗个镜深，再 merge 埋一齐啊嘛。 系啦，但系你好简单，系啊，你用 Alipay 系可能方便啲， 好爽喎 ，bit 一 bit 咁样 ，bit 一 bit 就得啦，唔使带钱出街又成咁样。咁香港越嚟越多鋪頭都可以用呢個微支付， 而家已經有啦，好多支付寶啊。 所謂啊，雷鼎明所講嘅翻大陸叫雞先用， 一必叫完雞都 好落後嘅呢個，好落後嘅啦，已經係。所有呢啲方便嘅嘢咧，其實都有一個問題， 一定有代價咁樣。 中共喺新疆推一樣嘢叫便民證，便民證就係方便新疆人咧，就係咧申請咗個便民證之後咧，你去即係攞政府嘅服務喺網上邊啊等等就會方便啦。就即係因為你有個曲啊咁樣就可以即係處理好多 資料喺度啦， 交錢啊、申請咩啊、申請咩。但個便民證同時就係共產黨嘅數據庫。 同埋佢講一個就係要強制抽血，即係驗 D 抽 DNA 嘛資料嘛，新疆嗰邊喺埋個便民證入面啊嘛。 咁如果佢有埋呢啲嘅 DNA 嘅資料嘅話咧，基本上就係納粹德國都做唔到啊！你問 犀利到嘅咯， 對猶太人都做唔到嗰個監控嘅程度。而呢樣嘢係會成真嘅喎，係因為。北京已經宣布了2020全面推行社會信用制度， 而呢個社會信用制度佢點 gather 你啲數據呢，佢唔使你報啊。 你自己身份證嚟。 你幾時實名制㗎嘛，上網。你幾時喺論壇發表過批評呢個習大大。 嗯。 話佢係大殺幣。 城市論壇啊，佢。 直頭五分。你有冇去城市論壇去支持習大大，或者拘捕呢、這個加拿大嘅前外交官，話佢係間諜咁樣。 嗯。 有嘛。得。 死啦，扣分。嘟嘟嘟嘟嘟。 唔係，你有聲討呢個加拿大就加十分。 嗯。 咁你諗下啦。初個罰則就話你唔准你搭火車呀，唔准搭飛機。 好小事啫，好似我唔去旅行囉，做宅 去旅行。 冇事啊， 但慢慢慢慢就會加落去㗎啦。 嗯。 你以為佢開咗波之後佢嘅罰則會減咩？ 同埋之後可能你睇醫生醫療系統喎，排隊排慢啲囉，譬如你生癌睇醫生，公立醫院或整隻眼。 同好簡單，求職呢佢講明㗎喎。 政府工嗰啲唔俾唔使諗 啦。你求職個政府工唔使諗啦。 或者仔女之後升學啦。 重點大學 又唔使諗啦，又減分。 北大清華，哇大佬你負分喎 Lens。 哇死啦大鑊我仔。 你第一你喺城寨做節目。 唔使去北大讀書囉，我唔使 囉。又去呢個城市論壇。 又去抗議示威啦。 跟住又去李卓人助選。呢三樣嘢加埋就扣咗五十分啦。負五十啊。咁咪 搵點補救啊，我要點啊。 啊！ 我要做翻藍絲先， 你要去美，唔係你要去美國領事館抗議十次， 同陸仲雄去先得， 同埋陸仲雄 用翻華為， 用翻華為，然後再加五次絕食， 再去 Facebook 入面用我用華為咁樣賣廣告， 係啦，咁就仲要喺自己直播剝爛呢個 iPhone， 我用 Sony， 哦剝爆佢， 剝爆佢買個新嘅翻 嚟 ，iPad 而家啪爆佢， 咁就可以將你以前嗰負五十分就變翻做正五分咁咯， 嗯。 嘩大佬幾恐怖。 其實呢個唔係荒謬，呢個已經做緊呢樣嘢。 係做緊 嘅。做緊啦，已經之前咪話黃浩明同埋阿費高仔佢試買嗰個買飛上大陸㗎嘛，買高鐵飛。 好似碌咗。 碌好耐囉。 碌咗成個鐘。 佢用佢兩個名實名制登記嘅買賣好耐，然後呢即係加返個記者之後搞一輪呢就快咗好多嘛之外，即係自己個記者再訂。咪做呢樣嘢囉呢樣嘢。 所以我就係話習近平之所以重點用國家安全嘅角度去搞呢啲經濟間諜，去滲透外國。是有原因 的。我同埋啱啱留一樣嘢就係林鄭施政報告講咗香港有個智能監獄㗎嘛。 智能監獄 智能監獄即係之前喺呢、這個新疆咪有一套系統監控嗰班即係新疆人咁樣嘅有個鏡頭之類嘅。同埋喺大陸嘅喺學校度啊，譬如一個鏡頭望住你啲學生睇一個樣面容識別啊，上堂開唔開心集唔集中精神呢有呢套嘢㗎。其實呢套嘢唔知係咪會新監獄度可能就會投標俾華為做咪得囉個網絡度。 唔使嘅，佢咩中興啊、華為啊、仲有咩 HIK 啊，做嗰啲，有幾間嘅美國公你 name 過噶啦。其實其中一間都係光明行投資嘅嗰啲嘅，即係做嗰啲 CCTV 嗰啲系統。中國呢方面就好先進嘅。 係啊，華強北國越平啲， 同埋佢平啊，最慘係，所以佢輸出一帶一路咧就好掂，因為佢啲國家窮啊嘛，但係又想監控啲國民啊嘛， 平平地又玩下。 以前就揾到警察揸住碌藤喺度街邊喺度鬧， 而家唔使 啲孟加拉啊嗰啲唔使噶嘛，而家係咪全部用數碼監控？所以我就話香港不能獨善其身，華為大家食花生之餘有冇諗下我哋自己用緊嘅電信網絡其實根本外國已經全面封殺。 嗯。 係咪我哋用緊嘅三個網絡裏面有華為嘅嘢 ,Hong Kong T, 有 PCCW, 有 CSL, 有中國移動有。 唔使講啦你實有啦。 係啦。咁你諗下喂大佬你作為議員你應該要向政府交要求政府交代㗎喎。點解嗰啲泛民嘅功能組別議員係粒聲都唔出嘅？對華為呢單嘢，真係我真係拗曬頭。 同埋我自己有啲商業秘密經過我個電話去即係傳送俾客户嘅時候，會唔會洩露機密咧？ 一定啦，唔係點會美國佬 bang？ 嗱，我有個實例就係有個朋友，佢即係有個設計嘅，就經過之前即係嗰個叫咩 QQ 有空間擺上去咧，就俾人偷咗啦。即係 Q， 即係而家我哋咪用 Google Drive 擺 file 嘅。嗰、那個就係因為方便交俾大陸客，就擺落嗰個叫做 QQ 空間嗰度，即係大陸版嘅 Google Drive。個圖即刻被人隔幾個月，一模一樣都做個樣出嚟， 咪真係被人偷咗咯？ 實際係嗰樣嘢噶嘛？呢樣嘢係要即係一定你要去求證呢樣嘢嘅喎。點解佢呢個問題咧？ 喂，因為呢個網絡安全嘅問題已經係全世界最關注。我再講係因為習近平上場之後，將呢個全球競爭視為國家安全，而用國家安全系統喺國際層面，包括用間諜、商業間諜、留學生、商人呢啲去竊取科技。然後用國家的資源去投放落去呢啲軍工企業嗰度，將佢打成為，將佢標級成為一個嘅係可以打冧美國嘅企業，係咁啊嘛，成個 plan 係2025。好啦，佢中間嘅手段佢唔係靠研發啊嘛，佢中間嘅手段就係靠國安啊、留學生啊、千人計劃啊，喺美國嘅華裔科學家，然後拆反佢哋，用民族主義去拆反佢哋啊，等佢哋偷嗰啲自動車嘅 嗰啲圖則翻嚟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啊嘛。咁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即係話喺香港嘅管治裏面都係同一套手法。 同埋你講呢樣嘢，而家嗱，唔止港大、中大有深圳學嘅醫學院啦，其實連呢一個科技大都喺大喺深圳有研究 院。好啦，我想話科大嘅研發嘅 lab 嗰啲技術轉移咗去深圳啦。 係啦， 咁會唔會抵觸到呢個戰略技術嘅轉移呢？因為好多戰略技術嘅轉移喺佢哋嘅實驗個 lab 裏面嗰啲技術喺美國買翻嚟嘅一啲設施，包括一啲機器。 係啦，你喺大陸做咁點咧？嗰套嘢搬上大陸做研發。 佢就係想利用香港呢個角色，我成日都話，呢個先係林鄭抌500亿落河套，點解炒咗羅范招芬？ 自己嚟啦，親手嚟，我 係要俾阿習總要交託佢親手嚟啊嘛。 呢個緊要任務，你冇得假手於人。 係冇得假手於人，同埋你要交單啊。有指標啊，你要買咗幾多少個 lab 翻嚟？嗰啲乜嘢技術由中科院話俾你聽。 其實你要乜嘢？我要竊聽咩技術？偷竊咩技術？ 由中科院俾張單你啊，直情我幫你 identify 埋。呢個瑞士就係卡羅林醫學院幹細胞研究。然後咧 MIT 嘅我要呢個 Aerospace 呢個宇航天空間嘅技術嘅研究。我就要佢 lab 咯。係咪？你唔好整過嗰啲咩文學院嘅 嗰啲唔好用嗰啲，國家冇用 都唔俾。是啦，咁然後你就香港就 keeper， 我就係話香港變成白手套就係咁嘅意思啦。你就 keeper 就係買。買完之後就擺喺香港嘅科學園先。 係再慢慢上去大陸深圳。 然後先第一步轉去河套。 河套區先。 河套實際上已經係大陸㗎啦。 係啦。 係啦，咁然後跟住就由河套再 spin 出去。咁然後呢就將呢個所謂嘅大灣區域就變成係一個中國嘅 Silicon Valley。咁然後呢咁嗰啲人住喺邊啊，在大嶼山填海。 是啦，填過來住。 為什麼他要給這麼多人來住呢？因為那個區域呢，他另外一個方法很簡單的，就是將香港的 boundary 擴大都得。他不一定是深圳侵蝕香港的。他可以將香港用 即是橫琴模式。 橫琴模式好像澳 門的。租地給香港。 租地給香港。就拓展到去佛山啊、東莞啊這些地方都得的。到時貨車司機又開心。是不是先上東莞原來不用出 境。那麼近的原來啊，必得必。 咁然後跟住嗰啲科研人員住喺邊呢？所以好多人問話點解香港由700多万去增加到1000多万人口呢？林鄭月娥撲街嘅地方佢冇將真正嘅 plan 講出嚟。其實嗰啲人口就係嚟自將來嘅科技製造業嘅人。 但係問題呢個就係啦，啊好啦，我當我莫乃光啊，喂呢樣嘢對開我哋香港科技界有著數㗎喎。 佢個諗法咪就 係。咪囉，喂呢個直接國家有錢泵出嚟，我點解唔要呢啲錢呢？ 喂，但係你同時當你成為2025中國製造嘅龍頭嗰陣時候，香港就會失去一國兩制喺國際嘅地位。美國佬嘅當你咩呢？當你係廣州㗎喇，我話俾你聽。呢個一定㗎喇。 喂，咁你真係有份幫手做技術轉移㗎嘛。 就算你話喂我擴大香港嘅邊界得唔得啊，以為咁樣可以即係屈機。 你當人傻嘅咩？即係 我覺得都係唔得嘅，其實所以成個 game plan 點解要填人工島，要整到咁大，要俾咁多人住，點解要將個 CBD 要轉移去呢個大嶼山東部，而唔係中環傳統香港嘅？因為呢個係外資嘅根據地，中環 恐怕控制唔到好多地，仲係即係英資手上， 係英資同埋外國資金手上。將來嘅東大嶼山人工島就是中資的基地， 完完全全掌握 到，就是成為我們的香港的 Silicon Valley 的一個核心臟地帶，同這個科技製造業有關的經濟活動，包括融資啊、商業啊、市場推廣啊、貿展覽啊、這些的金融啊，全部就放在那裡。所以這個 plan 我覺得很清楚，風水佬呃你10年8年 不用了，這個 我覺得真的不用了。所以說香港必然是被英國 美國佬針對的。你滿聲發大財就是你靜QQ，你不要享曬派咁樣。 喂，但係你1700呢一個公景點樣靜雞雞咁大規模。 咁你知習 靜雞雞唔到㗎。 鍾意亮劍㗎嘛，鍾意吊吊揈 即係呢個田董輝嘩都出嚟叫嘅喺度。 田董輝走去問下。 啊、爆曬光咁樣收陀地。 收陀地嗰下嘛。咪囉，所以我咪話即係點解就算你係老咗都好，你都覺得習近平係一個土包子就係咁嘅原因。你要叫板同美國即係、就是、對著幹。係咪你而家就係、是、除非你嘅實力大到真係我一係唔出聲，一出聲我一拳揼低你。你而家出咗聲然後呢拿住兩把咁嘅菜刀人哋揸住一把機關槍喺度。 你仲嚟咁樣啊 咁跟住 我嚟啦 鬼差咁樣。 一拎住命走翻轉頭， 唔好啊你， 跟住又俾裏邊共產黨啲友少啦， 你唔好啊咁樣， 頂住啊撐住啊嗱， 靠你噶啦， 靠你噶啦咁，又再走去衝去人大面前，又再踢一鑊，而家咪就係咁咯，所以你簡直係笑片嚟嘅，我覺得根本係。但問題香港綁咗上呢個戰車，我覺得你起碼都需要有個程序，大家同香港人討論下究竟發生咩事。 咪但係啱你講嗰個即係大融合嗰個係冇講過噶嘛，即係佢。 究竟個 game plan 係咩？ 喂，但係會講咪無線嗰啲叫你上去食魚生啊，嗰啲啊，跟阿肥媽去買樓啊，做大灣區人，即係佢慢慢係用軟性咁滲透，唔會一個政策話你知道啊嘛。 乜嘢人會睇完肥媽講會上大灣區買樓？ 師奶，而家仲有人買嘅。 嗰啲師奶冇錢啊！你問我 有噶， 仲有 啦，仲有 個 師奶。最尾呢一陣啊，咪最尾呢一陣啊，上深圳買樓啦。 咪咯，而家仲刮到嗰啲師奶上深圳買樓，唔好傻啦，真係。 其實呢個之前咩碧桂園咩隱然山都已經賴曬嘢，連我姨媽都唔怕爆咯。佢冇聽節目，即係十幾年前買完之後，好啦，有一次結果我哋上到去啦，見到件男人衫擺咗喺個 sofa 度，原來嗰個阿姨清潔嗰個咧鎖匙就俾埋人用，而佢連只 DVD 都冇手尾喺埋個機入面， 一撳就有四仔睇啦。 唔係四仔嚟嘅。他們自己買啲碟嚟啫，係咪？即係呢個一早個騙局話俾你知嘅，十年前，而家仲即係聽肥媽點咪蠢啦。 九十年代咪就係大灣區最高峰咯， 隱形山 莊、碧桂園 嗰啲咩星神花園嗰類啊嘛。 花園嗰陣時咯，啲人話哇抵啊，頂你二三十萬就有個套間， 唔係咯，企得幾百尺， 企得幾百尺。我想問一下。腳仔按摩可唔可以日日唔係腳底按摩可唔可以日日上去？ 腳仔都唔得啦，唔好腳底啦，都遠啦。 可以按足每個星期六日翻去度假都好。你嗰種嘅即係嗰種嘅惡劣嘅環境啊，你離開，除非你匿喺你間屋裏邊日日打牌嘅啫。 頂唔順嘅睇碟打牌按嘅循環調翻 轉。第一日就係先按腳，然後再睇碟，跟住再打牌。第二日就先打牌，再睇碟， 再加打機啦。 夜晚黑按腳。第三日就係。先打牌， 再打牌，後打牌， 再打牌，後打牌，然後再按腳。 頂唔順， 你只腳按完之後，大佬啊都跛啦，翻到嚟咯。所以我就話呢種病態式嘅大灣區生活，其實九十年代嘅香港人領教過曬。 但係問題呢個啱啱之前嘅經衛線就探討咧一班即係後生仔咧，即係所謂九十後啦，就 哇創業啊， 上去唔係想創業，上去嗰啲哇啲商場禁止韓國嘅影，我打卡影相先去深圳嗰度入面咧，即係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咧，去打卡啊，飲喜茶啊，哇好抵啊！呢度啲buffet咩打邊爐啊，百幾蚊就正過香港好多啊！即係而家啲唔睇 Facebook 唔睇上網，即係嗰班作為新世代咧。好多係上大陸打卡 㗎，打咩卡啊？ 靚囉，譬如呢個咁大個牆一千尺嘅全部毛毛，嘩好靚喎，同我影打卡影相先。而家即係廿零歲咁樣。 但佢知唔知佢嗰個火鍋食咗幾多工業用嘅？ 呢、這個有講啦，嗰、那個男 香、啊、 那個男仔就話、其實呢啲食物都唔係全部一定即係有事嘅咁樣。如果有事，中國人唔會即係咁多人即係咁長命之類咁樣講啦。個受訪個僆仔。 第一，中國人好長命，乜七廿幾歲咯，平均年紀係。 但係長命用大鑊，我哋話齋多病痛啊嘛。 咪係咯。第二嗰啲食咗嗰啲一滴香嘅話，梗係唔會即刻死啦。 唔會即刻香㗎，一滴香。 係啊，唔會即刻香㗎。問題就係可能慢慢積累嘅話，慢慢香㗎嘛。 同埋你講一滴香嗰啲，有啲譬如胃部有瀉藥嗰啲嘢，即係譬如你啲嘢太過污糟咧，佢先落啲瀉藥落去，等你遲咪嘅防瀉藥。等你遲嘅先吐瀉，等你冇得追啊嘛！ 食完之後唔會即刻 一滴香，再加埋防瀉藥啊嘛！ 咁、都諗到， 梗係啦， 真係唔夠玩啦！ 三日後之後，我係即係，其實我香港污糟，即係唔關大陸事㗎喎。 哦，即係你由深圳翻咗嚟三日之後先吐瀉， 梗係啦， 因為佢裏邊亦都 落防瀉藥，等你唔識瀉即刻。 即係你真係唔夠嚟， 唔夠玩呢啲嘢真係。 即係我哋以前就話嗰啲嘅罂粟殼，嗰啲火鍋湯底啦，跟住嗰陣時都未有一滴香嘅，咁跟住一滴香啦。跟住增味劑啦，差唔多所有你喺大陸食嘅嘢都落增味劑。 乜味道有咩牛肉咩精啊？係 啦，嗰啲增味劑你去嗰啲 豬肉精啊， 你去過嗰啲鋪頭睇你就知嘅，好恐怖嘅。其實 有得買 嘅 深圳 都有，你要咩味都有。有陣時你聞到嗰陣味咧， 好香 咧。有陣時咧喺嗰啲火鍋，特別呢段時間咧，你聞到嗰個湯底行過咧，你知道咧就係深圳嗰啲增味劑。 咁香咁搶味嘅點解？ 係啊，但係佢嗰啲味係一模一樣嘅，全部都。即係你行過啲檔又係咁，再行過下一檔又係咁。 同一供應商買㗎嘛。 因為曾幾何時有啲人好鍾意上去食雞煲㗎嘛。 咦幾時啊？ 九十年代 囉。嘩死啦。 喺深圳啊。喂大佬唔係講笑，你知唔知今年 Lonely Planet 啊選咗深圳係佢唔知十大推薦嘅 destination 嚟㗎。 食雞煲啊。 鬼佬大佬真係。 鬼佬食雞煲。 我準備寫封信去俾呢個澳洲嘅 Lonely Planet 嘅總部話俾佢聽。你咁樣真係害 Q 死啲鬼佬。鬼佬冇抗體我哋都話有。 我哋話唔拍元素表㗎嘛中國人。 係囉我哋都話曾幾何時都食過 所以頂得住。大佬你哋冇抗體，唔係佢嗰啲睇你睇嗰啲建築物嘅外觀，好似你咁講，作為打卡係 OK。 好靚嘅，似韓國嗰啲話似首爾咁樣。 就扮咩咧？整啲暗嘅燈仔啊！呢個就反映到香港老 Q 土嘅真係。係點解嗰代嘅而家十零歲、廿零歲啲香港人覺得深圳型過香港咧？我哋以前覺得深圳係 老土啊， 係因為香港呢十幾年咧。你在官殺了局之後呢，康文署控制底下這些資源呢，再加上區議會他們民建聯的撥款那些東西呢，是很 Q 老土的東西的，他們還是停留在80年代的，整個假天安門廣場啊，整個音樂噴音樂噴泉，你聽到個名字都知道勾 了，現在有了，很快有了， 大佬80年代新城市廣場在八八半 啊， 我哋先至特登去睇 一個鐘啊！你夠鐘10點10點快睇先， 一個鐘 搭正睇 啊！喺度圍觀啫，大佬。嗰陣時講緊80年代初啊，嗰陣時啊， 而家都唔睇啦，僆仔。 大佬嗰陣時而家係30年之後啊，然後喺出邊仲起個音樂噴， 反祖現象啊！即係香港。 所以你唔覺得啲人會覺得深圳煙過香港呢個好可悲啊？你問我，佢個軟件係完全唔得。你問我， 但硬件得啊嘛？ 係啊。但是他起出來那些博物館啊，就算你在廣州的 南山區啊， 珠江新城，你看到那些博物館都是靚過香港很多，是不是？香港那些裏面的展覽又不得， 看看看看尖沙咀那個什麼香港歷史博物館就是一成不變 曬叫氣啦，香港歷史博物館第一就是又不方便，是差不到那邊， 再行行落西鐵站行那麼 遠，跟住一入去地下見到幾個原始人， 仲係一仲有， 由開幕嗰幾個原始人已經喺度，我真係戥佢哋 大師兄嗰班真係 嗰班大師兄 到而家仲喺度， 到而家我諗到成，我喺一周刊做其中一個第一個調查報導，就係講香港歷史博物館嗰啲嘅裏面嗰啲即係污糟邋遢嘢，咁當時我就知道佢有呢個大師兄嘅計劃，就話 不如此恨喺香港 石器時代嘅原始人喺香港，跟住幾廿年之後，嗰班原始人繼續踎喺香港， 即係原居民呢班侯志強咁樣一直喺度永續喺度住， 一個叫梁福耀，一個叫何君瑤，一個叫侯志強，係咪？即係聽日走去黐個 魚毛飲血喺度，仲喺度， 聽日走去黐個名喺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過我。十幾年前睇過，十幾年之後再去睇，我話唔係啊，嘛個香港故事。大佬你好心，你換下個內容啦，原來唔換喎。 冇換過。 係永續嘅，原來係。笑死你！一個博物館嘅展覽係永遠嘅，係。 咁原始人永遠存在啊嘛，都啱嘅呢樣嘢。 佢因為迴避政治啊嘛，所以咪全部裏面香港歷史博物館根本講嘅就唔係香港歷史，係講緊新界歷史。 係。 就唔係講緊香港。 同埋我留意之前上個月睇過，即係佢連綠色暴動嗰班人好少有講。得一格仔囉， 喂你唔好講啦，我啱啱開了一個新聞博覽館，我嗰日同阿 Joyce 講開都媽媽聲啦，顯示香港人嘅記者點樣奮鬥搏命， 我記得啦， 係講汶川地震啊，喂真係搏命嗰陣係六四啊，其實係 搵六四夫子咪講好多囉， 係佔中啊，係 咪囉，俾人 大佬喺 戰地記者嚟嗰啲係 喺旺角嗰陣時候，大佬光頭佬又拿住把刀喺度揈下揈下，黑幫又喺度衝擊，差佬又唔理嗰陣時候，嗰啲記者揾命搏㗎啊！佢走去講汶川地震， 吹漲啊！ 我就係話呢個咪就係反映到香港點解勾過深圳。 深圳， 你第一亦都自我限制，將好多你覺得敏感嘅嘢，你睇上次馬健嚟香港嗰個國際文學節， 係啊，那個、 大館 唔 俾佢講已經睇到啦。空間越嚟越萎縮，民間嘅空間全部做埋曬嗰啲政治正確嘅嘢，戲曲中心擺咁多錢落去上演黃梅調啊，嗰啲係關我差事咩？ 我都唔識。 香港幾多人睇黃梅調啊？你除了年年走去做任白之外，我真的看不到一年365日裏面你唔通咁全部都是做任白， 所以咁大地方咪俾大學即係啲劇團用囉， 一定係 啦，一定會囉， 一定係咩昆曲粵劇浙江嗰啲粵劇啊，呢個蘇州評彈呢啲咁嘅嘢㗎啦，你諗下邊啲人睇， 冇啊， 除咗係大陸嚟嘅人， 到時即係啲飛又買唔到，咪要補貼都又要， 跟住故宮又係展出大陸嗰啲文物，香港咪越嚟越歐囉，喂你睇深圳人哋啲博物館，人哋啲畫廊 真係型， 人哋係搵緊外面最型，人哋建築商連展係搵緊外面嗰啲，而家興乜就搵乜㗎，深圳係中國嘅設計中心嚟㗎，係我哋落後係有原因㗎，因為所有嘢由林鄭月娥一路到康文署署長，就係要求政治正確，佢點樣討好共產黨，點樣去推廣中國文化，當你 once 你一有咁樣嘅包袱喺度呢，香港就玩 Q 了。 最新個動漫基地咪冇埋冇羅街嗰個冇咗啦，嗰個冇咗啦， 遲早就批埋俾啲外國教育基地， 又成日要推廣香港即係本地創作，咪冇咗呢樣嘢囉，即剁囉，係咪？ 同埋你好簡單，所有嗰啲拆展 政府嗰啲啊，嗰啲地方啊， 系我去过。 你睇嗰个文物探知馆咧，又系嘥 Q 气嘅九龙公园嗰个。 我之前先我之前去咗个咩啊？食嗰个卫生局嗰个咧，即系嗰啲咩展览中心尖沙咀嗰个咧，又好老土嗰个，一成不变啦。最好笑佢有个档口咧，咩斩鸡叫你洗手咧，硬睇啲公仔咯，十几廿年冇变过啲公仔。 我觉得最好睇就系呢个陈肇始用几皮几皮 猪仔。七百蚊一隻， 七百蚊一隻買只毛公仔豬嚟教點樣殺豬咯，呢個咪行動藝行為藝術咯，我覺得。 其實淘寶話200蚊一隻 ，cap 咗500蚊税俾人，邊個冇人講呢單嘢？500蚊喺邊度咧？啊！ 所以我話你香港，我哋坦白講，我都大叔咁嘅年紀，我都覺得歐啊！你諗下， 唔好話啲僆仔， 你何況僆仔？得閒去首爾、去東京、去台灣、去台北、高雄，而家台中都唔知 有文創區咁幾好玩。 大佬台中都唔知幾多新建築、新博物館，人哋睇完之後翻嚟，你去香港歷史博物館，哇！屌，仲見到侯志強， 仲係原始人嗰班友仲喺度， 何君瑤兩個喺度生火操 pat， 你真係得人驚，我諗真係。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失去競爭力咧，唔係硬件嘅問題， 係都係人嘅問題， 係人嘅問題。而我哋如果以為提高競爭力就係幫中共，用國家安全白手套的方式去打入去國際社會，將科技轉移回大陸，這樣來提升香港競爭力，用白手套成為香港未來的事業呢，我們後生仔是沒有前途 的。那我提醒林鄭的仔快點辭職啦，好危險啊，小米真的。 其實是的，話時話，如果加拿大再老劫回人質， 就是 應該是 特首之子喎， 老劫一個在小米裏面的員工 高層， 我沒有講他的仔啊， 我不知道誰了，越高層越好， 亦都係可能是後面是軍工企業嚟嘅噃， 係啊， 所以我就話呢啲香港人，你諗下有咩前途？我哋以前是靠創意自己打天下，而家成為白手套，係咪隨時變何志平？研發嘅唔使理，你只要撻過嚟就得啦。然後跟住就轉移去大陸生產。 同埋其實以前即係香港， 香港冇國色， 首飾啊，以前設計工業係世界首屈一指噶嘛。 喂，大佬啊， 時裝， 我哋細個嗰陣時候，香港嘅所謂世界工廠，玩具出口世界第一， 玩具鐘錶、啊， 鐘錶世界第一，成衣世界第一，一個咁細嘅地方得幾百萬人口， 冇曬啦而家。 三大製造業係世界第一嘅，其實係。你以為做鐘錶就咁真係山寨嘅？其實好多時候香港做的鐘錶本身啊，係將嗰啲 parts 喺瑞士啊等等嗰啲 parts， 全部再組裝過嘅，其實係係攞個中下價嘅市場啫。但佢唔係冇創意嘅，包括玩具都係嘅，唔係完全冇創意嘅。但係而家香港咪玩完咯。 而家咪創玩具走曬去深圳，咪去廣州做咯。 喂，大佬， 金剛嗰啲 計都翻咗深圳啦。印刷啊， 係好耐啦，印刷。 除咗我哋啲 十幾年、十幾廿年， 逼住喺香港用貴嘅成本去印，因為驚大陸印完落唔翻嚟。所以在香港印，其他全部走曬翻大陸印啦。 係啊， 個人哋印得好過你嘅。 佢連設計大陸做埋添啊，包埋做展覽嘅公司。 喂，而家我話俾你聽啊，建築公司嗰啲嘅展出嗰啲模型啊，好細個 啲 公仔啊嗰啲 啊， 全部大陸做。 大陸做平啊嘛，人工。 全部喺深圳做嘅係。所以你香港，你繼續咁樣落去嘅話咧，你以為背靠祖國就係未來揾食？ 其實玩完就係、 是。其實。由鄧小平、朱鎔基年代是啱嘅呢句説話，因為祖國要同國際接軌，香港就可以喺中間裏邊得到利益。 是 但係祖國要同國際對着幹嗰陣時咧， 中間香港點咧？ 香港就會撕裂， 即係而家分兩邊一米咯。而家啲嘅狀態， 香港人咪就係咁咯。有啲人見到華為俾人周好開心，有啲人覺得好慘，因為咁樣打擊我哋祖國。唔係你香港人，始終你都要面對一個選擇。 唔係你要揀你文明定係翻翻即係呢個祖國嘅懷抱。 你企喺核心價值，技術係要研發嘅，唔係偷翻嚟嘅。企業競爭係企業行為嚟嘅，唔可以係國家行為嚟嘅。唔可以由軍事工業、由間諜、由留學生，再到華裔科學家去竊取人哋嘅技術，或者將人哋已經成熟嘅嘢攞過嚟。 但係佢哋唔會，你睇翻高鐵嗰樣嘢，佢咪由法國、日本全部輯輯埋埋一個高鐵咯。 山寨咯， 山寨咯。佢話：啊，呢、這個高鐵而家幾快，全世界最快，又如何啫？之後又追鬼又成啦。 嗱，我覺得中國喺技術應用方面咧係有佢嘅強項嘅，中國人。即係佢研發唔得咧，亦都係同個社會制度有關。第一就係個法治不彰。 係啊， 你知識產權保護唔到。 你 抄好過自己研發。 我快咁多，點解要自己做咧？ 同埋我個 profit margin 會好高啊，個利潤啊。你好簡單啫嘛，航天技術。人哋嗰啲投資係幾十億、幾十億咁樣投放， 即係 R&D 中國俾好少錢做。 因為航天嗰啲唔係一時一樣，即係一時三刻做得到出 來。係咪佢中間有好多失敗，要試唔同嘅物料咁樣？ 係啊，包括藥物都係嘅，藥物佢中間有好多失敗嘅都係。 嗯， 咁你好啦， 你就唔使啦，我撻過嚟就已經將中間嗰橛攞咗去，咁你咪梗係快速崛起囉。咁、 嗯、 你話以前日本仔係咪咁呢？係的而且確、 嗯、 但日本仔好多嘅技術係美國轉移俾佢嘅，包括南韓都係，包括台灣嘅科技製造業、 嗯、 就喺嗰個嘅晶片生產裏面呢，其實都係美國轉移俾佢嘅，因為美國唔需要做嗰啲嘢，就將嗰啲廠搬嚟呢度，同時將個技術搬過嚟。當你中國仍然係一個獨裁嘅共產國家嗰陣時，人哋會唔會將技術轉移俾你呢？你唔可以怪人哋封殺你華為。今日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就話都冇證據，而家咁樣封殺華為係唔啱嘅。我想問一下，中國大陸何曾俾外國嘅電信網絡供應商入去鋪網啊？有冇中國一個城市嘅網絡係由 Docomo 或者係呢個 AT&T 去鋪嘅呢？ 梗係唔會有、 啊、一個都冇啊！你自己嘅市場係唔開放。 佢咪之前用百度，用所謂嗰啲咩取代曬你 Facebook？ 你有 Google， 我就有百度。 咪土豆咪取代 WeChat？ 你有 WhatsApp， 我就有呢個 WeChat。 嗯， 係咪？嗱，當然我話佢有啲嘢成功啊，佢就係永遠啲技術都係多嚿魚噶嘛，佢會加多啲嘢落去嘅。 top up 好多嘢落去，砌砌埋埋。 WeChat 佢會 top up 好多嘢係 WhatsApp 冇嘅。 嗯， 所以佢應用起上嚟啲人咧覺得係 WeChat 好， 好用啲乜都有喎、啊。 但問題好用啲，你個 trade off 係咩咧？就係、是、你有 back door 俾人入去攞嘢啲， 好用啲。 係啦，方便，香港人覺得好方便。 嗯， 香港人覺得唉、哎、換咗新身份證好好， 啊係啊，尋日咪咯，有對年輕男女話呢、這個，哇靚啲，勁啲個身份證新嗰、那個。 呢啲咪就叫做柒咯，我話俾你聽。你有冇諗過你嗰啲身份證嘅資料係會俾人用遠紅外線截取咧？跟住政府講兩句，立法會議員就收貨。就話、我哋唔會淨係靠一個 RFID 嗰部機嘅，我哋仲有一個程式嘅，程式都係俾人攞埋㗎嘛，傻仔。 有幾難做華強北？ 仲有啊，個程式係入境處交俾國安局嘅， 咪即係一樣。 即係左手交右手啊，佢咪 scan 到你啲嘢囉。交俾解放軍嘅情報人員，交俾國家安全局，交俾公安局一局嘅人員嗰陣時 候， 你邊個想加油啊？佢咪 scan 曬你。 咪就算你話嗰護照都係而家大變咗係即係大陸做噶啦啲紙。 護照係中聯辦下邊嘅印刷廠印㗎。 所以你話要做咩真假偽造護照嗰啲，你分唔到㗎。 所以啲人淨係話因為我哋出咗啲書俾人封殺，所以成日鬧呢個三聯。喂，大佬，佢哋下邊嘅印刷廠係印緊香港特區護照㗎。係 啊， 所以三聯由中聯辦控制，呢、這個絕對係根本就係、是。唔啱規矩嘅，你問我，呢、這個亦都係華為嘅問題，只不過香港人身受其害唔出聲。以前三聯係一個國營企業，嗱、記住，國營企業不等於黨營企業， 但有分別咩？其實分別邊度咧？ 國企係咩咧？佢個 ownership 係屬於國家嘅、 嗯， 但佢個管理咧，喺1979年之後咧、 嗯， 鄧小平就慢慢將嗰啲黨委咧拎走，喺、啲企業裏邊。咁、以前咧。出版社一定有黨委喺度睇住，但去到80年代尾90年代已經冇啦，甚至可以容許佢哋同外資合資。所以我點解有一段時間喺北京三聯呢？因為北京三聯當時同香港嘅 Tom 集團咧合資嘅，其實。但係咧嗰陣時唔係黨企嚟噶，唔係話中聯辦 own 嗰個企業，係兩回事嚟噶，其實係。即係話佢個股份係屬於國家啫， 唔係，但係 佢個營運係商業營運嚟嘅。嗰啲人咧，個總經理啊等等嗰啲咧，係做生意嘅其實。咁咧就只不過就係佢賺緊錢，就唔係自己代。佢都係幫國家打工嘅啫。好啦，而家唔係，而家係黨 own 咗個企業。 而家改咗好多黨章改咗啦，即係公司規章。 而家最大鑊就係香港嘅上市公司嘅民企要有黨委。點解要有黨委啊？即係話佢要集中舉國之力去國際競爭。即係話你嘅決策不是商業行為， 是 即使你做一啲違反股東利益嘅嘢。你都可以做，因為個黨要你做。好啦，撲街林鄭就改咗嗰個上市公司 同 股不同權嘅制度，係 protect 個大股東，而大股東後面就係個黨。你話係咪？李嘉誠喺香港營運咗生意咁多年，係全世界最成功嘅華商，從來冇要求過同股不同權。 而家都撇。 就算當時諮詢嗰陣時候，李嘉誠話我都反對，因為咁樣對小股東係唔公平。林鄭一上場，即刻俾小米上同股不同權。好啦，然後跟住原來後面就有個規矩，就係話香港嘅上市公司設立黨委。我想問一下嗰啲證券分析員，究竟你對呢個股價嘅預測將來係根據佢嘅投資關係嗰個董事同你講嘅嘢，定係個黨委呢？邊個說了算呢？係咪先？好似華為咁，可能慢慢周係無辜㗎喎， 接波打做嘢啫。 可能決定華為去投資伊朗嘅係個黨委喎，你問我，因為伊朗嘅收入。佔華為成個生意裏面是滴滴咁多， 一個手指甲都冇嘅，其實中興亦都係一樣，即係話呢個係國家黨嘅任務，你要去做，你冇得 say no。呢啲企業都好慘啊！你問我，如果佢真係想做生意嘅話，佢都會因為個黨委喺度咧插咗落嚟，包括香港呢啲企業。他就要做了。 所以有人就是说习近平其实跟邓小平之前讲的所有东西全部背道而驰。 一定是。 他打到邓小平。 这个不是只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那么简单。是全面恢复一个党对所有领域的控制。将来社会信用制系统就决定了你升不升到重点中学。你老豆的社会信用低你个仔你想读中山大学啊嘥气啦气男啦这样咯咪就是。所以我就说當他由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面將所有呢啲經濟、金融、情報、科技競爭， 手肘 啊，全部用一個國安嘅角度去睇嗰陣時候，包括香港問題，呢、這個我哋感受到呢幾年嘅變化就係咁嚟，係用國安問題睇香港嘅民主化，所以咪變成港獨咯，咪催生咗港獨出嚟咯，跟住咪打港獨而去借打港獨嚟收緊嘅自由咯。所以你美國感受到的東西香港人感受不到嗎？你問一下自己。 但問題是這樣，現在所謂即你講這個趨勢都避免不到了，即是泛民應該做些什麼呢？可以做些什麼做呢？即是平時民間。 我就不贊成什麼都招土的，但我覺得呢，寸土必爭人硬，有位就是見縫插針，即是李小龍講的 be water, be water my friends， 就是呢議會的區議會好什麼議會的位置都要罷，利用議會的位置不是在議會裏面問政沒用的了，利用議會的資源仍然有傳媒的 cover 你的時候，去做一些呢是有策略的鬥爭。 好了，但問題就是剛才你說立法會變成花瓶了， 但你不在議會裏面沒用的，議會裏面。 但你是不是想想就是要放你的資源，要你不要呢？即是那30萬 當然要，為什麼不要？ 一個月 你的議辦在地區有用的嘛，你的議員身份你講嘢，人家會報你的嘛，當你沒有了資源的時候，拱手給了陳海欣的時候咁咪越搞越縮囉， 急速即係急速。 澳門就招土囉， 唔會知道咁樣 招曬招咗咁多年啦，咪得個蘇家豪囉，係咪？所以我就話唔可以，嗰樣嘢唔係互相排斥嘅 ，Lens。 唔可以兩一齊做嘅。 我可以又攞移植，問題就係咁，你一定要有個謀略喺後面，共產黨有個黨國機器，有個黨委喺後面，民主派都需要，我哋冇黨國機器，但你都需要一個致富平台喺後面。我成日都講，講咗兩年口水都乾。就是這個致富平台是你要定一些謀略，在議會怎樣做，在國際關係怎樣做，在林鄭月娥跟她怎樣談判。 但問題現在看到就算即香港關係法這件事都已經幾個黨派不同，即不同 沒有人談過，我問過范國威說范德會有沒有談過，沒有啊， 即是自己做算了，公民黨做完 就是咯， 即跟著眾志就自己一套。 你問我就壓下去眾志那裡，但有些又被中間人，所謂中共的中間人， 不要這 樣的按了掣嘛。所以我就說他也都很聰明的，因為他鬥我們的國力的對象是一個黨國機器，不是一間公司，不是特區政府，或者甚至不是以前的英國佬，你要利又有，息又有，什麼都有，即是你要錢的給錢你，女人給女人你，你要生意的給生意你，總之你在緊要關頭，你看明報和零一你就看到了， 見到那個， 喂，你無論他幾民主以前都好，一到華為事件你看個社論，事發翌日的社論， 是啊， 你就知道按掣了，全部是交單的，全部都要沒得談的，你 99% 辦香港報紙沒所謂，那 1% 共產黨要你交單你就交單了，所以我就說這個黨就是這樣，你華為 99% 是企業行為，商業競爭 一樣就不， 但你有 1% 我就要你幫我竊取美國在這個軍事情報最重要的解放軍總參謀部落命令的時候，你做不做？ 沒得不做的， 沒得不做的，是不是？你的 1% 就是人家防你那樣東西，咁你話喂抵制我 99% 唔啱，我做生意，我手機嚟㗎咗，對唔住，人哋係唔會咁分嘅，而家人哋就界定你根本就唔係一個企業，即係等於三年，你話喂佢出好多好書，有啲 係囉，你同本土書 有關係好喎，香港歷史研究嘅書我都會睇，但係對唔住，我都唔會幫襯佢嘅，點解？因為嗰個就係一個黨營企業，佢個 1% 封殺就係最緊要嘅。香港人就好奇怪嘅，調翻轉睇咗 99%， 幾好啊！啲人撐佢撐住， 啲書又平啊，咁樣係咪？佢係睇其他 99%， 但係香港最重要就係我哋以往嘅 1% 令到我哋喺個國際競爭裏面飆咗出嚟。 但係問你而家啲人就係覺得 1% 冇所謂啊嘛？ 有所謂，你港產片咧點會冇所謂啫？佢 1% 咪就係個創意咯。以前周星馳嗰啲戲咧，同而家周星馳嘅戲咧， 出唔到啦。 你一比你咪知咯。 鄭中基都冇埋。 喂，大佬打靶嗰啲搶。 嗰啲場面，即係國產007啊，而家點再拍啊？ 唔出得啦， 咁咪佢 1% 咯，佢打一把攞100蚊出嚟搞掂， 咪望睇咯，就係嗰少少， 咪就係佢 1%， 你個趣味， 你99% 變咗難 get 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即係1:99，就係咁嘅意思。如果你香港繼續走白手套呢條路，繼續所謂背靠祖國，當祖國係要顛覆國際社會秩序，用一啲不公平競爭嘅手法去所謂野蠻地崛起嗰陣時咧。咁嘅話，香港人係要做一個選擇嘅，其實真係。你企喺邊邊？就算你唔理嘅生涯規劃，而家最興講呢個字，會唔會翻大陸做創投好，或者好似呢個張守成咁樣，整一個嘅投資基金，幫大陸去收購呢啲都好，最終有一日要埋單嘅。香港人，你見到何志平，你會明白我哋係食唔到呢啲飯 嘅。係，本來食四方飯，而家冇啦。 唔係，我哋食飯係靠自己實力嘅。港產片是靠自己實力打開韓國、馬來西亞的市場，不是靠行賄馬哈提議的。我們的設計汽車設計師是靠自己的創意，在這個保時捷立足的，其實是。保時捷的汽車設計師是香港人其中一個。這些不是我們自己自誇，而是因為我們是有那個沒有限制的一個這樣的自由的環境嘛。而家唔係啊嘛， 而家土又冇曬啦，而家。 唔係，同埋唔到你做啊！你明唔明啊？你睇何志平咪睇到咯。你要講賤，講冇底線，你要做得呢啲白手套嘅嘢，你要隨時知道你會俾國家犧牲，會俾中共犧牲。你會甘於當佢被犧牲嗰陣時候，你會甘於去受呢啲咁樣嘅喺聯邦監獄裏面嘅黑人嘅屈辱，係嘛？ 唯有買多幾張花士領咯， 冇用嘅。話俾你聽，教英文都冇用嘅。問題就係、是、嗱。你亦都唔夠佢哋狼啊嘛， 係要冇面要做到，即係啲女明星一樣， 係啊， 瞓又得，乜都得，你有底線啊嘛，香港人。 香港人有底線，你叫佢翻大陸創業，你叫阿林鄭個仔啊，喺小米打上去啊。如果佢唔係林鄭個仔， 邊一上啊？ 邊有得上啊？死 Q 咗好耐啦，係咪？ 又唔夠叻啊！ 你第一，你做 marketing 嘅，你又唔熟悉大陸嘅市場， 你唔識佢嘅語言， 你又唔熟佢哋嘅文化，又唔熟得佢做生意嘅潛規則，你香港人上去做乜？以前靠 compliance， 香港人。就是靠同國際接軌，而家大陸話我唔需要接軌，我要你 bend the rule， 你做會計師嘅唔該你幫我做假數，去瞞騙香港嘅證監，你都要選擇噶咯， 做定唔做咧？ 做定唔做咧？呢個白手套現象，你以為淨係華為啊？ 全部都係香港。 當香港所有上市公司都有黨委嗰陣時候，即係香港人服務佢哋嘅，其實都係做緊灰手套、白手套，唔同灰度嘅手套，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就做緊呢啲咁嘅嘢。所以如果你有下一代，你會選擇佢喺邊度成長，喺邊度讀書啊？真係。如果將來我哋係靠河套2025 做高科技啊嘛 ，China 所謂嘅高科技去全球競爭嘅話，最重要，如果你個細路去咗外國讀科研嘅，千祈唔好翻嚟香港，亦都唔好翻大陸， 唔好認香港人添，分鐘之後要 真係嘅，呢個好風險啊！話俾你聽，就算你有細路喺嗰邊做緊嘅，亦都千祈唔好翻大陸。親戚叫你翻去介紹啲朋友俾你識，南京航天科技學院叫你翻去開會，然後有個朋友好想識你，你嘅研究俾嚿錢你叫你做，千祈唔好滯，因為 FBI 已經盯上你，有好多香港細路都喺嗰邊嘅，其實唔係淨係大， 即係為可能為前途嘛，早啲上去嚇。 民族主義叫你貢獻祖國，學前學心，前永前偉長更加唔好。真係有呢啲，一世人坦白講，如果你做一個就算係冇國籍嘅人，或者冇祖國嘅人 ，so what？而家全球一體化，有乜所謂 食啦？你有實力， 有乜所謂啫？我今日喺呢度做，聽日喺台灣住，後日喺日本住，係嘛？如果我喺美國有自己嘅事業，究竟中國嘅發展好與壞，係咪強國崛起定乜嘢？你當食花生睇咪得㗎？褪開少少，見到佢啲柒嘢笑下，翹埋隻手，我覺得咁樣做人係最開心嘅。其實 唔使沾滿落雲水啦，係咪？ 唔係，而家係要 pay the price。何志平我想都想不到的， 即搞到咁大鑊。 張守成大佬一個咁叻嘅科學家，我諗 吊死 佢都想不到嘅，其實係。因為而家係李真㗎嘛， 真做 以前係俾個位香港人喺度，見到人就講人話，見到鬼就講鬼話嘛。而家唔得啊嘛，你真係要揀啊嘛。 即係要剔曬。 係啊，即係話李真係想喺美國做一個成功嘅科學家，你就唔可以掂大陸嘢。我話俾你聽，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相當風險嘅，真係。你做任何呢啲嘅敏感嘅研究，你入咗嗰啲咩千人計劃嗰啲重大喎，中科院俾個院士你做啊，千祈唔好要添，我話俾你聽，即係話你俾美國盯上，如果你係千人計劃嘅， 即係 Big Brother 都係美國都有嘅， 你是中科院的院士，即是被美国监控的了已经。你的电邮 所有东西 你跟中国的所有的往来，你以为中国懂得这样渗透美国， 他不懂 美国不会这样去监视自己里面将会叛变的华裔科学家吗？是不是这个以前跟监视苏联是一样的，因为他已经是中共是苏联的嘛。所以这个今天讲到这里都顶到五千多人。 哇十点半 了。啊多謝 Lens 呢就 冇冇咁咁咁咁 兩協插刀咁嗱預告一下呢我就 Lens 就準備一個新節目嘅 係啦 咁可以同大家早少少去預告一下咁呢就我估計呢最快可以喺出年頭啦月頭啦開始啦 差唔多啦而家籌備緊啦而家 咁呢我哋希望呢個節目呢係多啲同本土嘅社區有關咁以前 Lens 做過兩個節目嘅好多人唔知一個叫獨男獨女一個叫十八般武藝咁呢就亦都我哋會搵一啲呢年輕一代有志於社區啊參政的人去同阿 Lens 一起去即係做呢個節目。咁我哋就冇所謂話即係大佬啊邊個咁樣嘅。最重要就係我想培育多啲人係有做 live media 嘅能力嘅人。我相信將來香港從政係需要呢啲人。 呢個就必須能 力。唔係再係要入黨做支部由支部常委到支部主席然後選中常委。然後又見到卿姐咁，真係好搞啊！真 係唔需要。其實啱啱即係你講，即係既然即係立法會去到呢個程度，點唔放手一搏咧？即係擺開自己意識形態。 係啦，今次我見到譬如阿 Lens 喺啊幾次選舉咧，小麗啊、姚松炎啊、阿仁啊嘅選舉都好幫手。咁我覺得如果係需要去走出去嘅話咧，係要掌握嗰個同市民直接溝通嘅能力。 係。 做 live media 嘅能力，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呢個係未來從政必須。 咪有時就係、是、即係。即係明白之點解之前講民主黨即刻跌個收視就係覺得離地咁樣，我唔想聽啊嘛。 咪同埋啲人唔想見到佢地 好煩就係又係咁， 煩啊又係， 又係咁， 即係都唔知道你想點，你明唔明啊？就係咁簡單。關咩事？點解心淡啫？你話俾我聽，你想要你要話俾我聽先得㗎。 你唔要話俾我聽啊嘛？ 你唔要你話俾我聽啊？你唔講我又點知咧？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全世界嘅。政治運動的改變的你看現在巴黎發生馬克龍跪低這個黃背心運動包括之前在首爾示威隊冧朴槿惠的 Candle 即是蠟燭革命燭光革命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素人來的很多都 是 不需要掛政黨頭牌不需要什麼議員辦事處這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做到地區工作的很多東 西都還有地區工作的形式都改變 了很多形態不需要說有個地方 可能再是我們鬥新家園協會這樣鬥其實沒可能你怎麼鬥得贏他呢无限资源， 而家直头民协净系派到咩送车仔啊，买送车成架喺度，三百几部动咗去屯门。 喂，我话俾你听，唔好话送车仔，送埋个老汉帮你推车都冇用啦，系咪啊？你点斗人斗啫？ 冇得斗啦，斗斗咩？ 屌巴推车，你又老汉推车冇用啊！所以我就话一定系要靠咩咧？一个语言论述嘅能力，大家唔好以为做节目就等于搞烂 get 啊！ 唔得噶，唔得。 其实系做 live media 最重要系人人都可以做。不過不是人人都有人聽嘛。 或者問題是你要將啲好複雜嘅嘢簡化用返即係人哋嘅語言講返俾佢聽㗎嘛。 同埋你係冇時間去即係咦嘢。 冇㗎即刻面對面嗌咪喺地下人問你。 但你要記住當你講得多之後呢你對嗰樣嘢嘅辯論嘅能力就會增加啦。當你喺立法會好區議會好你企起身面對嗰啲民建聯嘅契弟嗰陣時呢你就真係可以直斥其非。唔需要暴力語言。就是以事論事都可以直斥其非令到他們口啞啞。 咪講返事實咋嘛。 係啦呢個就係我成日話係而家新一代香港出唔到嘅呢類嘅從政嘅人。 其實你話從雨傘運動之後即係學民思潮之後或者眾志。 佢重點打擊佢哋。 斷一層啦已經斷一層啦。 好簡單共產黨打蛇打七寸。佢就係勾咗你成個雨傘運動出嚟最有能力從政嗰班人。 唔止七寸㗎啦已經打上頭。 咁 你其實好點講呀你成個民主運動裏面去怪責嗰啲 OC Food 冇用嘅其實。因為佢將你接班嗰代全部 write off 嗰陣時。咁你唯有咩呢就係將一啲素人再 培訓呀佢呀或者做一個網 絡。俾個機會佢哋呢行前啲行前啲咁樣上去。呢個係長期嘅鬥爭嚟㗎我覺得。 唔係鬥長命㗎唔係鬥唔係鬥爆炸。 三刻裏面同佢衝衝衝咁就死㗎啦變咗坐監。 咁你見到即係所謂泛本土派入面又咪咁嘅結果囉。全部 fat up 晒囉。 唔係 fat up, 亦都唔係話做 KOL 喺度食花生就完我覺得。我成日都相信政治係專業嘅。 等於做間諜都應該係做， 唔好水嗲嗲， 唔好水嗲嗲。 唔該改個名先去申請啲公司，空殼公司。 改真係想空殼公司揾阿陶君衡間會計師行做，肯定比華為做係好好多嘅。我覺得佢會幫你 cover up 到點樣用 BVI 啊，點樣用其他嘅公司去做呢個 comset 啊、律師同埋會計師等等呢啲咁嘅嘢。不過我覺得即係希望我期望係咩呢，你可以揾多啲同路人。除了你之外， 我有嘅好多嘅。 我覺得是慢慢咁樣成長嘅，其實當然有啲人會中間走咗去啊，脱咗隊啊。 落實有啦，呢幾年。 但可能十個裏面有兩三個係願意走落去，有一個成功，我覺得已經夠。呢個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唔行第一步咧，你永遠唔知道有邊啲人會成功嚟。係 啊， 就大家喺度，你小我，我小你， 冇用啊嗰啲嘢。 繼續做，做咗五年鍵盤戰士，你話仲唔夠咩？ 咁乜都夠曬，個 keyboard 都 F 5都撳爆曬啦，F 5唔係咯？點解唔知落場咧？ 系啊，咁所以就我自己希望，我哋其實聽眾係多咗嘅，真係。 我而家見到直播都剩五千啦， 直播多咗啦。 之前我哋嗌開機部機，任何人。 啊，Andrew's haters 走咗啦，即係陶君衡嘅 hater 走咗都好啦，我哋 keep 住都五千幾嘅。而家留低睇嗰啲咧，實際上就唔係 hater 嚟啦。 係啦，唔係開機部機嘅。 唔係開機部機係啦。咁所以咧，亦都係我哋喺城寨 channel subscriber 已經超過六萬。 係。 這個也是一個幾快的增長。 你回想我們即剛剛開頭的時候，城寨即我們的最多是黃師傅嘛，500有最多 其實很多 200-300的時候。 我直播問了 Lancer 知道300有。 200多個人哇那一千好開心的時候不知道什麼 事。300有啊，其實是第一次，跟著就第一年大部分都 under 1000添。 是啊。 現在我們大部分的節目其實是 過1 萬啊，然後有些2萬啊、3萬啊，不如看到咖喱飯啊、湛國洋啊。等等一路成長啦，呢、這個 係啊，尤其咖喱飯啦，唔同曬成個人。 即係我相信係一個改變嚟噶，對阿范國威。 唔係佢貼地好多個人，貼到地氣。 表達嘅方式同埋討論議題嘅能力都改變咗。 係、啊， 譬如今日佢去衝，即係去執林鄭咧，嗰、那個入境處咧，你見到行動嗰度咧係行得前咗嘅，真係。 係啊， 入境處嘅問題啦，包括係好多呢啲嘅，即係同即係需要行動嗰陣時候，就唔係淨係坐喺度講，我覺得。兩樣嘢都重要，咁所以就我覺得係盡少少嘅力，希望可以有數人，數人唔一定係後生仔嘅，其實 唔係我都唔係後生，我三十幾歲啦。 中年好，甚至係即係我哋呢個年紀都好。 嗯， 我覺得或者當然亦都希望多啲係啱讀完書出嚟，你未必係想參政，但你想成為一個意見領袖嗰陣時候， 係、 我覺得亦都可以咧喺呢個節目裏邊咧係。俾個機會佢哋， 就算你話唔使話參選，你想自己即係做一個地區嘅團體，即係做壓力團體都可以㗎。 喂，你做個領袖啊！你做個領袖你都要㗎、你做個小團體嘅領袖你都要㗎，係咪？你就係嗌咪， 乜關注組嗌咪你都要啦，去博咪。 點樣組織一個活動？點樣向街坊解釋你嘅理念？將啲好複雜嘅嘢，好清楚、簡單同埋有吸引力地話俾人聽。 嗯， 被好多人話我點解我做節目，譬如講中共嘅情報組織啊，呢啲咁複雜嘅嘢，點可能？唔睇稿咁樣講嘅，其實我係攞一本書翻嚟自己睇睇睇睇， 吸收曬， 睇完之後記曬入腦，然後咧做節目之前，其實我準備咗兩三個鐘頭嘅做一個節目。 嗯， 我自己一個人嗰陣時啊，其實 尤其是即係更加緊要一個人， 同埋我係重要嗰啲 paragraph 咧，我唔係睇嘅，我係讀出嚟嘅。 嗯， 即係一路睇。 我見到嗰本書你接曬角啦，嗰本書 讀一路讀出嚟嗰陣時候，你係會記咗入去嘅，其實。即係翻去我以前考小學、中學會 咪書嘅年代啊， 咪書嗰年代，但我覺得重要嘅。我嘅建議就係咧，千祈唔好唔做功課。 嗯， 好多議題係啦，好多議題你要做嗰陣時咧，就唔好千祈就係，因為太容易有 live media， 大家都覺得好似有把口講就識啦咁樣。 開 Facebook live 幾難啦，撳個掣啫，好似以為。 我覺得唔係嘅，其實，所以就之前我覺得十八般武藝咧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地方。有陣時有啲議題你未必掌握得到嗰陣時咧，就變咗講出嚟一啲觀點， 即係唔夠深入嗰啲， 冇吸引力啊。 嗯，阿媽又亂講啲嘢， 你講啲人哋都知嘅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我相信好多我哋城寨嘅支持者係會支持你嘅。 唔係今次 大家都認識咗你好耐。 唔係今次都見到有啲話原來一早已經聽我做節目，你都咁都聽過《獨男獨女》咁耐，我竟然知道 好毒啊！ 好毒啊！我哋都連我節目咁耐你都睇過。 係啊，嗱，咁所以就希望我亦都會幫手物色一啲嘅新人啦。 嗯。 咁大家對於呢個節目嘅形式啊，或者個主題有意見咧，都歡迎大家咧就而家喺呢個 YouTube 裏邊咧留言啦。即係起碼我哋睇得到啦，或者 PM 我 Facebook 咯 ，PM 我我得 Facebook 打 Lens 先揾到我嘅，或者城寨都得嘅。 咁因為我哋而家都喺構思階段， 嗯， 集思廣益，希望咧係可以 這個不是為了收視也不是為了賺錢。 這個真的做回即是將那個叫做新媒體和個社區有個扣連在這裡嘛。 是同埋我想希望是什麼呢最終他們經過在這裡做節目好的鍛鍊好能夠真的走出去成為一個香港無論是社運好選舉好或者其他各個領域的一個生力軍。即希望多啲人一路唔係一定係咩黨派嘅你 唔需要唔需要。 本土派呀乜都好如果你覺得即係可以大家喺埋一齊做嘢嘅咪走埋嚟囉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咪人版囉即係當初冇諗我要即係我本來推咪推下自己做埋節目頂頂下自己即係參與社運越嚟越多。但問題就係好似自己即係真有成長即係同做節目嘅或者喺家陣嗌咪慢慢咦好似自己做嘅越嚟多但好似唔好唔係叫做咩唔辛苦啊。即係 你開始找到那個方向。 個節奏方向即係點做啊識啲咩人啊。 同埋你要行嗰條路。即係我相信好多社運人呢都會有個問題。就係、是、四五年前動員咗出嚟之後呢成個社會開始覺醒。但係唔知道可以做乜。 就係覺得呢樣有。 冇用。 冇用。 上堂冇用參加嗰啲課程冇用做完之後 乜都冇用跟立法會又咁樣。 係啦。 咁我做啲咩自己。 但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探索的過程嚟嘅， 係啊，呢幾年真係，係 啊， 呢四五 係一個 unended quest 嚟嘅，即係你每一次嘅探索，你都會發現啲新嘅嘢， 係啊， 亦都發現到自己可以摸索到一啲做嘅嘢。 每個人，譬如有啲人話、啊：我唔識嗌咪，你咪即係之前洗腦，你譬如你就係咁嘅，我見到好多聽眾，即係好好幫手。我哋 今次好多聽眾， 我哋咪整個 Telegram group 嘅。其實我哋 Telegram 有成600多人嘅，而家700多人啦、見到好多真係，我譬如我打個街站地點擺上置頂，真係嚟嘅喎，唔係吹水嘅喎。有成10個8個真係嚟唔係一次喎幾次幫手㗎喎。同埋上次我哋榕樹頭吹雞嘩200多人嘅已經我話咁犀利嘅。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未來嘅一個力量嚟嘅。呢個力量當然過去曾經令到多人失望即係興起咗又分裂又興起又分裂咁樣。咁但係呢個就對我嚟講我覺得比較簡單啲因為我自己即係城寨本身就唔好話即係咩派系呀咩山頭乜都冇。 冇乜黨派。 冇乜黨派呀咁。咁所以我哋自己亦都好清楚。大家就算好多人話陶君衡批評佢點點點都好。其實我因為我同人合作我係希望係一啲我認識好多年嘅人。無論佢嘅政見好佢講某啲嘢我哋唔同意見都好。其實唔重要㗎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你對嗰個人你有冇信任喺度。嗰、那個信任先係緊要的。就算佢講啲嘢，有人覺得我講嘅嘢傻，有人覺得講嘅你講嘅嘢傻，其實都唔重要嘅，係咪？邊個人講嘢一定係 100% 係啱嘅？ 冇人講嘢啱曬，係 咪？我講琴日好多嘢，大家都話：，唔係咁，我唔係咁。 啱啱你都講我創成啦，講咗，我要立，咪咯， 咪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會，我相信係可以。希望好多人問我5年啦，已經下一步想點咧？咁我係想可以培養一啲係真係可以喺香港。走入去政治社會 各個層面都有 各個層面裏面咁、大家可以俾多啲意見嘅我覺得亦都可以我哋組織一啲聚會呢去 brainstorming 一下即係網聚呀 真係我哋唔係之前咁即係之前網就係飲飲食食 啦食嘢係啦但係我哋希望係 brainstorming 一下邊一類嘅話題呀邊一啲題材而家啲人大家有興趣鍾意聽咩方式去討論呢究竟係嚴肅呀定係輕鬆呀點樣取捨呢咁咁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記住啦大家除咗支持我哋新節目之外就繼續贊助我哋嘅節目同埋呢逐會逐會逐會 記得逐會 入會入會入會 點樣逐會呀咪睇 逐會嗱就係、是、呢用呢個嘅你可以寄支票嚟啦咁上款記住抬頭就係寫 MGURU Limited 咁呢就會費呢就係2000元一年咁我哋就會將佢輸入電腦咁出年我哋就會開始嘅一啲嘅來年嘅新課程咁會員就會收到個通知㗎喇咁就續會就你睇你個號碼就嚟到期你就入會即係再重新續會話俾我哋聽你俾個名字或者俾個手機號碼我哋都 check 到㗎喇咁就希望可以叫多啲人去參加城寨其實好似阿徐少華有一段嘅宣傳片講過其實我哋有 community 唔 係一個社群 係一個社群嚟嘅咁需要大家支持嘅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咁亦都好多謝我哋阿 Lens 做緊節目嗰陣時呢 神秘人 我哋嘅神秘嘅 operator 係啦幫我推咪啦 阿 Lens 第二時呢就唔需要擺喺嗰個 自己嚟呀自 己一路講好似以前咁樣 係我自己推啦擺部碌碌 而家就係呢個神秘人啦 幫手啦 呢個我哋叫佢做任何人 要做到三整推咪呀要 呢個真正嘅任何人呢就係成為我哋呢個城寨嘅呢個阿 Lens 做緊節目嗰陣時 好有用 啊 掂呢、這個。 一定有佢幫手 一定可以。咁就唔需要分心啊你。可以大佬講下講下又接唔上又 要撳個掣撳嚟。 又掛住去廣告咁樣拿手唔成勢咁樣。好啦今集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